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第四十集，只有极其具有自信和极其具有宽阔胸怀的人，才能这么迫切地想听听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讲话，准备随时改变自己的原来看法。刘伯温看到这些，心情格外的舒畅，这才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看法。韩林儿被刘福通等迎到安徽称帝，这时候已经过去了10年。韩林儿虽然为宋政权的皇帝，只是因为年纪尚小，又太过无能，大宋军政大权都集于刘福通一身。小皇帝每天里啊，除了下达刘福通认可的诏书，任命表面上承认他为皇帝的各路义军首领，便再也没什么多少事了。因为韩林儿所建的宋国是义军的一面旗子，在宋国强大的时候，各路义军的首领都以韩林儿的任命为荣。为此，韩林儿曾经任命毛贵、赵军用为平章，也任命过毛居敬、潘成、沙流、关铎为行省平章，还任命朱元璋为行省平章，郭天佑为左丞，以后又升元璋为行省左丞相、吴国公。他这个皇帝啊，任命过许多人，可事到如今，来救他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人。韩林儿这个皇帝做的是天下皇帝的窝囊之罪啊！从他当皇帝的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能主持过自己分内的事情，你说他窝囊吗？宋国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刘福通来打理，如今刘福通战死了，韩林儿感到无依无靠的孤寂。在他看来，普天之下如今似乎只有朱元璋对他最真心，或许能作为依靠之人。因此啊，韩林儿现在特别想见到朱元璋，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以探明是不是可以依靠的人。王皇后很清楚皇上的想法，但是呢，他却有一个女人的心机，对小明王说： 陛下贵为皇帝，朱元璋是臣子，臣子救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去谢的？如果你去了，岂不失去皇帝的尊严？ 可是如果不是朱元璋来救我，我的命恐怕早丢了，还哪里来什么尊严呢？ 事情是这样的，陛下你想过没有，皇帝是靠尊严过日子，如果你的臣子不尊重你了，你还能坐稳皇帝吗？ 因此不管怎样，这尊严是必须维护的。小明王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听了皇后的话，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能甩着手在皇后跟前走来走去。皇后便跟在他身后说， 请皇上传朱元璋来见驾。 小明王一听愣住了，他担心朱元璋不肯来。聪明的皇后看透了他的心事，挑明地说， 他若不肯来，说明他不诚心让你当这个皇帝，我们也好趁早离他远去。 离他而去？哎，皇后啊，谈何容易啊！如果他不能容我，又岂能救我放我而去呢？皇后听了简直说， 无论如何你是皇帝，不能去见他，只能让他来见你， 否则你纵然去见他低声下气，他也不会理你的。韩内尔想了想，感觉到皇后的话很有几分道理，于是吩咐近臣去将朱元璋请来。朱元璋取得了安封，登上城门四处眺望。徐达来报告， 国公已救下皇帝皇后等一干臣子宫女嫔妃，安置在皇宫里。 这时候朱元璋在心里问自己，我应该去拜见他吗？然后用眼睛去瞪着身边的李善长。李善长认为可暂缓些再去，当务之急是安置百姓，抚慰奖励驻军。朱元璋点头称是，就让李善长安置百姓，自己随着徐达、常遇春去城外驻军来巡视，似乎是忘了小明王的事情了。小明王的臣子四处找不到朱元璋，只好回来复命。皇帝看着皇后，那意思分明在说，难道他不让我做这个皇帝吗？王皇后支支吾吾地说， 战事刚刚结束，他去军营巡视，这也是他应该之事啊。只是， 只是什么？快说来给朕听。 凡事在人心中，都依其重视程度而有个轻重缓急啊。既然朱元璋先行军营安抚将士，可见 你是说他朱元璋把朕看得很轻？轻也罢，重也罢，只要他承认朕这个皇帝，朕就满意了。王皇后在心里说，这个没用的人，但是嘴上不敢吱声啊。朱元璋从城外军营回来了，已经是很疲惫，正要到郭丽儿那里去就寝，李善长提醒他说， 国公这时最好去见见皇帝。 非去不成吗？ 最好去。 你认为该怎么安置这位皇帝啊？跟朱元璋太久了，李善长知道如何安置小明王，他朱元璋一定成竹在胸的。之所以要他李善长的口说出来，因为这不是非常光明磊落的事情。识君之路，替君分忧，这也是为臣子分内的事。想到此，李善长便说， 安丰城比较小，又比较贫瘠，皇帝显然不宜在此留住，不如到附近择一处较好的城市建一皇宫，然后派人用豪车华马迎皇上前去居住，并派兵驻守以保平安。 好，丞相想的确实好啊，只是如此一来，天下人是否会说我只把皇上做摆设呢？ 哎，国公，天下人要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我想纵然有人持这种看法也只是少数，国公今日之势力全靠自己纵横天下得来， 并非皇帝恩赐，这是其一。国公长途跋涉，率倾国之兵救了皇上，并且安置好皇上，这是其二。就凭这两条，大多数天下人只会称赞国公大仁大义呀。 濠州乃我军发祥之地，我看这皇宫啊，建在濠州为宜。好，就这样吧，我们这就去见皇上，安置皇上一事，还请丞相全权安排。 说完，朱元璋带着李善长去见小明王。讲完该讲的客套话以后，朱元璋下令 设銮驾散膳，迎小明王往濠州，创造宫殿华屋。 安置好小明王，朱元璋打道回府。这次出征沿途有郭丽儿陪伴，遇事的时候还是常常会想起马秀英。 一到南京，朱元璋便去找他，见了马秀英像是见了久别的老朋友一般。 朱元璋非常高兴马秀英来亲近他，他却有些不太情愿。除了郭丽儿，沿途他又收了两个女子，一个是陈州人孙氏，一个是寿州人李氏。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封孙氏为承穆贵妃，李氏为淑妃，这是后话。只因为这俩女人一个比一个花容月貌，美艳绝伦，待得久了，对马秀英已经激不起半点男女之情了。马秀英熟读史书，对男人的事情自然十分清楚。看着朱元璋已称为国公，皇帝龙椅似乎也非他莫属了。因此虽然十分的渴望亲近，却更知道不可取的东西要主动放弃，方可保持自己所拥有的。也正因为马秀英的这份明智，从头到尾牢牢维系了他与朱元璋的关系。后来不仅理所当然地做了皇后，直到去世终身为朱元璋怀念感激。马秀英过来帮他脱了衣服，坐在他身边陪着他说话，这是朱元璋最幸福的时刻。谈到今后的战争，朱元璋突然想起了胡惟庸的那篇策论，便让马秀英去替他找来。马秀英很快找出那篇策论，朱元璋让他念念关于战争方略那一段。这时候马秀英说，张士诚虽然降了元军，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元朝与张士诚之间仍是利害关系，若攻元军，张士诚很可能去救援，若攻张士诚，元军必然坐视观望，因此现在是灭掉张士诚的最好时机。听到这里，朱元璋突然打断了马秀英声情并茂的朗读，问他，若攻张士诚，元军虽然说坐视不理，陈友谅趁虚攻我南昌，怎么办呢？马秀英想了一会儿，缓缓地回答， 我认为获取最后胜利的人是他的军事实力，而不是地盘，具体该怎么做，国公最好立即召集一次谋士将帅的会议，让大家来讨论一下。 好，我看也只能这样了。朱元璋说着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一觉醒来，朱元璋感到精神非常好，立即下令文武百官到国公府议事。这个胡惟庸原来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拿下定远以后，就跟随朱元璋在元帅府里做一个奏差。后来朱元璋见他头脑灵活，忠实可靠，又放他到宁国 做一个知县，而今身边缺人，这回又调他回元帅府，没想到他竟然写出了一个战争方略。朱元璋董婉非常欢喜，在今天的国公府议事会上，特别授意胡惟庸首先发言，阐述他进攻张士诚的具体战略。胡惟庸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抓住机遇赶紧表现一番，分析了当前敌我双方力量之后说道， 我们可以兵发两路，一路直接进攻杭州，使他调大军防卫，无力北上增援；另一路从北往南，一路下来围歼敌人的主力军。如果能趁陈永亮喘息的机会取下杭州，消灭其内外之军，则张士诚被消灭，剩下一个陈永亮就再不足虑了。 胡惟庸说完，谋士将帅发表意见，战略上虽然有分歧，但在进攻张士诚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人进行异议，最后只有刘伯温与李善长、徐达没有说话。朱元璋细眯着眼睛，端坐国公椅，谋臣在左，将帅在右。这时他把眼睛慢慢睁开，看看左边的刘伯温，又看看右边的徐达。徐达说， 如果要先灭掉张士诚，得算算多长时间，南昌能不能守得住这么长时间。 常遇春说，陈友谅乃手下败将，刚遭受这么惨的失败，怎么又敢来进攻啊？大元帅不要多虑。 李善长说， 陈友谅心高气傲，虽然刚遭失败，灭我之心不死，一定会乘机进攻南昌的。 朱元璋听了徐达与李善长的话，虽然说心里不太舒服，但表面上呢却不露一点声色。他知道后面不发言的这三个人一定意见与前面发言的相背离，他更清楚他的谋臣帅才的精华是后面这三个人，他们的发言就是反对自己，也要认认真真的去考虑，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把目光投向一言不吭的刘伯温，从一开始刘伯温就已经知道了朱元璋的意图，他知道他是想先去打张士诚，而且知道朱元璋打张士诚的念头是多么的强烈，也正因为如此才弄出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却是符合他朱元璋观点的胡惟庸来首先发言。此时的刘伯温懒洋洋地看着胡惟庸，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官后来能够位居百官之首，最后置他刘伯温于死地。当然而今十分器重胡惟庸的朱元璋也没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官最后居然谋反，使他朱元璋因为他胡惟庸株连杀戮了3万余人，被一世骂名。当然这是后话，在刘伯温看来，如今是决定朱元璋成败的关键选择，如果先打张士诚，那危险是有灭顶之灾的。但是从自己同朱元璋这段时间的交往发现，他是一个很有主见很自信的人，如果自己不能说服他，那岂不是于事无补又自找苦吃。他听到了两个与朱元璋不同意见的人都讲了话，他暗自佩服徐达的见识，也欣赏李善长的圆滑，他知道他们就是因为知道了朱元璋的意图，才慢吞吞的不直露自己看法。而朱元璋虽然得到了相同看法的声音，还是希望来听听不同自己看法的声音，这一点刘伯温看出来了， 他相信朱元璋是真心的希望自己来讲讲看法，好做出最后的决定。因此，刘伯温一方面感到心里有些别扭，一方面又从心里敬服朱元璋。思来想去，刘伯温认为自己还是必须站出来，直抒己见，以避免这位他佩服的霸主的错误。刘伯温说：“适才各位的分析见解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还是比较赞成徐大元帅的提问和李丞相的分析。我的看法是，要消灭张士诚，至少要半年，而陈友谅连半个月的时间也不可能给我们。到时候，我们不但不能消灭张士诚，而且两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不知诸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时候，汪广洋问道：“ 可是，如果先打陈友谅，张士诚难道不会乘虚而入吗？”“ 会的，但是张士诚与陈友谅不同。张士诚胸无大志，只图享受眼前，求得一偶安乐，并没有一统江山的雄心。张士诚守住现在拥有的城池疆域，已经心满意足。他要乘虚而入，也只是略我一城一地之事。而陈友谅则不然，他杀主杀君，自称汉王，一心想一统江山，早把国公视为争天下的障碍，又有上次兵败之恨，随时想一举灭我而后快。如见我与张士诚纠缠不休，必然倾国兵力来犯，后果确实不堪设想。”众人听了，再也没有声息了，只把目光投向朱元璋，由他来拿主意。朱元璋开始不太舒服，但是到此时已经明白了理，在刘伯温这番话里，不由得脸带微笑，频频点头。 军师啊，分析的透彻，看来还是先灭了陈友谅为妥。再请教军师，要灭陈友谅，将如何动作呀？ 趁此短暂时期，派使者前往张士诚，与方国珍处联络感情，消除他们的敌对之心。同时，要加紧修造大舰船，训练水军，迅速派出精锐部队，增援南昌，加强守护，等陈友谅来犯，迎头痛击，直到将他们打退，然后乘胜追击，最后完全消灭。 好，一切就按军师去办。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荣华富贵呀，飞呀飞。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22。